这是进城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12月，唐诗300首卷三第124首诗。望洞庭湖，正张丞相。作者孟浩然。八月湖水平，寒虚魂太清。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。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钓者，空有羡鱼情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